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北京时间22:00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郭静，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。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，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，最新资讯，车闻天下，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。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。全新一代宝来现已正式上市，售价为10.78万元至15.98万元。全新一代宝来采用 MQB 平台生产，轴距达到了2688毫米。新车沿用大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，采用大面积镀铬装饰，配以宽大的进气格栅，整体风格彰显大气稳重。车身尺寸方面，全新一代宝来长宽高分别为4663毫米、1815毫米、1473毫米，轴距相比前代车型增加了74毫米，带来更加的乘坐空间。全新一代宝来车身设计动感，线条丰富，整车看上去更具层次感。车尾部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管设计，豪华感十足。内饰延续了典型的大众风格，但更加时尚大气。全新一代宝来将中控台偏向于驾驶员一侧，进一步提升整体做工。8英寸液晶显示屏支持 CarPlay 和 CarLife。其他方面，倒车影像、倒车雷达、双驱自动空调、座椅加热、电子手刹、发动机启停均会出现在这款车型上。同时，将全系标配 LED 光源，进一步提升档次。动力方面，全新一代宝来提供1.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1.4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分别为116马力和150马力，搭配5速手动、6速手自一体以及7速双离合变速箱。继广州站正式启动后，以科技行动探索空间为主题的2018年风范品牌体验活动于7月29号在天津金湾广场持续展开。8月份，该活动将在苏州进行举行。一直以来 ，CT 风范以简约有型的 Model 设计风格在市场中独树一帜。本次品牌体验的活动场馆同样以 Model 主调贯穿，用科技几何线条风格塑造了一个专属 CT 风范的型格空间，与其型格流线设计的外观气质完美匹配。今年1至6月 ，CT 风范半年累计销售20099辆，其中6月销售5303辆，同比增长18.7%，在车市中持续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。 左挑右选，不如专家评点；犹豫不决，就请达人解决。根据你的购车梦想，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，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城。 大家好，我老车。 哎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最近很多听众都向我们咨询有没有这个操控好、配置高还省油的车。 嗯，这种问题问我们那就对了。 就在前几天，我们听众陈女士向我们求助说，她平时开车上下班，现在开的是一台 SUV， 然后呢觉得车太大了，感觉停车也不太方便，有时候进一些窄一点的街道呢更是需要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把停在路两旁的车给剐了。那陈女士问我们有没有适合她这样女士开的车。 嗯，是的，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呢爱买 SUV。以前啊，可能大部分人觉得呢这 SUV 只是男性开的，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，女性在很多方面并不比男性差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开 SUV。 但是呢，有的 SUV 对他们来说确实太大了，这对于很多娇小的女性来说是不太合适的。会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或者从视觉上让很多这种娇小的女性呢感到不安。 是的，确实是该这么说啊，我们不应该忽略自身的条件去盲目购车的。 那你说什么样的车适合陈女士来开呢？ 那你要是说开的轻松一点，我认为陈女士其实就想找一台这样像全新一代宝来这样的车型。 既然推荐了这台车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台全新宝来有什么亮点。 首先啊，虽然它有这个2688毫米这么长的轴距，但是它采用了这种短旋长轴的设计，开起来还是很灵巧的。而且呢，使用了 MQB 平台，这和朗逸是一样的，人家是一个姐妹车型。全新一代宝来的内饰设计的很不错，你也很喜欢对吧？ 对， 它的整体内饰是倾向驾驶员一侧的，无钥匙进入呢也采用这种触摸式的，很多其他同级别的车型现在还得去按键。另外呢，我最喜欢这台车的是它后排有中央扶手，还有杯架，很有 B 级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 但是呢，女性在选车的时候啊，还会关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女生喜欢的啊？难道是化妆镜？ 哎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不过你还真说对了，这台车不但装有化妆镜，它的功能对于女性来说那可大了，谁不爱美呢？是吧？每隔几个小时就得补个妆，那不补妆就着急啊。 老车，我发现你对女生研究的还挺透彻啊。当然，这个除了化妆镜以外，它还有一个大的亮点。什么呢？就是它的配置。全新一代宝来全系标配了 LED 前大灯、 LED 尾灯、后排空调出风口，然后还有 HHC 坡道起步辅助系统，包括 EPB 加 Auto Hold。 而且呢，除了这些还有自适应巡航啊、双区自动空调啊、前排座椅加热，这样的高级别的配置。 但是啊，很多人买车呢，他还会关注于新媒体方面的配置 啊。比如呢， 这台全新宝来就带有一块8英寸的车载导航触摸屏，而且支持 CarPlay 与百度的 CarLife。 哎，我看这台全新一代宝来从内饰或者是配置上面都很棒，但是我还要说一下它的动力也是很不错的。全新一代宝来搭载全新一代的 EA211 系列全铝发动机，提供了两种动力，分别是 1.5 升自然吸气和 1.4 TSI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匹配5速手动、6速手自一体，还有7速 DS 级双离合自动变速箱。你说三个变速箱让你选，是不是？ 对，那我们对这台车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只能介绍到这里了。同时也希望陈女士的问题呢能够得到了解决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尽快给大家来解决。 那好了，这个时间段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不如专家评点。犹豫不决，就请达人解决。根据你的购车梦想，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，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欢迎收听快车道，大家好，我是洪城， 我是老车 啊。这一段的私车定制呢，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三款车，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。 是的，目前在大家的选车当中，应该是可以说头牌吧。 别头牌，哪有那么多有钱人？但是我觉得很多这个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中产的朋友们，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三台车。 是的， 就是40万左右的三台豪华品牌的 SUV， 隶属于 BBA 三大马车之一啊，就三驾马车，然后奔驰的 GLC、BMW 的 X3、奥迪的 Q5L。 对， 然后我们。你要说三款车究竟怎么选呢，我们还真就没法给您说的那么详细，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 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个一刀切，索性我们就拿最低配的盖，这叫盖板，对吧，就入门版这车型来跟大家来做一番介绍。 其实这期节目呢，也是给很多想爬升到 BBA 这个级别当中买这个紧凑级 SUV 的朋友们的一个推荐吧。 小建议， 就是尽可能的把预算控制到， 就是40万， 40万 啊，当然这是裸车价啊。 对，然后给大家选三款。那么恰巧的是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三家都把他们这个级别的 SUV 卡到了40万以里。 对。跟大家说一下呗， 奔驰的 GLC 的指导价是39万4千8， 对， 宝马的指导价是39万9千8，奥迪的是39万2千8， 哎，这么看的话是只差了7000-3000块钱，各差了这么一点几千块钱。 基于目前市场的优惠情况，我们大概觉得 GLC 应该有一点点优惠， 有一点点优惠。 奥迪的 Q5L 呢，有些地方或许有优惠。BMW 的 X3 没戏， 没戏。这俩奥迪跟宝马目前应该都没有优惠。 小道消息啊，北京有些地方放话了，奥迪 Q5L 便宜。 好。 我都听到了，就是分区域。你知道为什么说我说奥迪会降价吗？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今天我们对比完了之后，你就发现如果奥迪没有这个优惠力度的话，或许不会有人选它。 就是别着急啊，目前来看可能没有什么优惠。 这话是不是放的有点早啊？ 撑一段时间肯定会有。 那么好，我们来先从这几个角度怎么来对比呢？ 咱就既然这样的话，咱就先从空间吧，从外观咱不说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块是比较耗费时间。因为就像你刚才开头说的那句话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。你喜欢这个奔驰的这个大灯，那我就喜欢宝马那大轮子，是吧？我还就喜欢 Q5L 的那个这个什么夸手的，或者是我喜欢、 咱就拼实在的啊， 我拼实在的，我们就看看空间。 空间三家哪家最大？ 对，咱们看看这个，咱就数据说话了啊。首先奔驰 GLC 在长宽高和轴距这四项上呢，它的宽度占优，最宽1.89米。 和宝马最高1.68米。 哎，宝马是在高度和轮胎的宽度上占优势。奥迪 Q5L 在加长之后呢，索性轴距一跃变成了2908毫米，还有长度4753。 实际体验来看呢，就其实是奥迪的 Q5L 的后排的腿部空间能多出来大概一拳吧。 确实这个加长之后的改善还是很明显的。 其实也就这么多， 也就这样吧。 对，也就这样了。 对， 空间也就这样了。 这个有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在看到宝马跟奥迪都已经变得很大之后， GLC 有点坐不住了，已经开始申报了它的一个加长版的长轴的 GLC，比现在多了104毫米。轴距一下子就达到了2973。 其实 GLC 应该优势比较大，它等于说卖的风生水起有一段时间了。就是宝马的 X3 跟 Q5L 来了之后，它要在不思进取没有一些改进的话，那就不对了嘛，对吧？行，说完大小了，咱们就得说说发动机跟变速箱。 这是核心的一个动力表现。 首先看账面，账面呢，无论是最大功率还是最大扭矩的奥迪 Q5L 都是比较占优势的。 是 因为什么呢？它有一个混合喷射，然后导致它有190匹的马力，320牛米的扭矩。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入门版的搭载的 2.0T 呢都是低功率的 啊。 就是你看190马力才那高功的不是这个。 但三台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其实也差不了多少， 都还可以，都 8秒到9秒之间， 对，都够用。 然后这三台车呢又不约而同的都选起了这种四驱的形式，但是奥迪有个适时四驱， 它是适时四驱，剩下的那两个都是全时四驱。 对，然后综合导致呢它用了适时四驱，那它就有两驱的时候，再加上它的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匹配还是不错的，大众在省油这些年做的确实好。 这还对 啊，我说大众你不开心是吗？ 我这有点不开心最近。 四个环的大众在省油方面也还是很有自己的造诣的，导致它的工信部的综合油耗现在是6.9升，可能要比另外两台车要好一点。 工信部大家听听也就完了啊。 然后在变速箱方面呢，奔驰 GLC 是 9AT， 宝马的 X3 是 8AT。 哎，我就想问了，这几个 AT 什么的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 这奔驰是自家的啊，宝马是来自于这个采F ZF 的，然后七速这个奥迪的 DCT 是别人家的自己改进的， 应该是那叫什么来着，那个厂家就他也一直在用这个，也目前来看没毛病。 那其实这么对比过来，三台车有什么本质的核心的？ 从核心的这个发动机这块呢，你要说的技术的话，也只能说奥迪 Q5L 它有一个双喷射，就是一个气管喷射和一个缸内直喷，这样组成的混合喷射。所以说目前来看领先呢，领先在这一块领，但没有觉得特别多，这个还得具体表现怎么样，我们能从其他车上影射一下。你比如说因为它这个发动机虽然不能跟大众的都叫 EA888 啊，但其实是一样差不多其实差不多的 感觉，漂亮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型的。 所以说也都能够大概有这种感受。 刚才呢就是帮大家来码一下他们三台车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东西，比如大小，比如发动机，包括变速箱，您这是一个了解的过程。接下来啊，要跟大家严重来对比的就是他们能够实打实的，你觉得这个价格可能会差出去的东西了，叫什么呢？配置。 哎， 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回来之后跟您一一道来。 宁等一分，不抢一秒。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佳丽，特别提醒大家，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，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。 快车道欢迎回来，来一项一项对比啊。咱们是一项一项对比，还是说谁多出来什么 东西？咱就不一项一项说了，就可以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。 来吧， 就是入门版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在入门版这三款入门豪华车 SUV 里面，宝马 X3 的配置是最高的。就是它卖49.98万，当然了，它也比那两个要贵几千块钱啊。 那它都多了什么呢？ 多了什么？跟大家说啊，首先它多的是倒车影像。就这一个啊，咱先说这一个，这比较实用吧，因为对不对，你到这个级别上了，说倒车影像这不算什么难事吧，配一个。 我要32个镜头的倒车影像。 32个复眼是吗？ 就360度。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，它比相比较之下啊，你看自适应远近光，这两个其他奔驰奥迪没有。内后视镜自动防眩目那两个也没有。还有的是座椅记忆。第二排座椅角度可调， 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 GPS 导航 哦， 然后呢，它是还多一个 电动后备箱， 对，电动尾门 哦。 所以说综合来看， 然后它，我记得它座椅好像也是仿皮的 啊，对，它是这个入门版使用的是仿皮，不是那种纯的纯皮。 然后在这个级别当中，奥迪 Q5 就相对来说叫 对，这 Q5L 就寒酸了， 寒酸一些， 寒酸，确实寒酸。刚才你看啊，它只有什么？咱说只有什么啊？陡坡缓降这个它有，电动后备箱它配置了，织物座椅，然后中控屏呢是8.3英寸的， 对， 然后呢，大灯的组成那个结构呢是用氙灯。没有用流行的 LED。 对，奔驰在这个级别我觉得差了后排的独立空调吧，那跟它不新有关。 对， 然后第二排座椅角度调节不了。没有倒车影像。 是的， 这个 也没有电动后备箱。 对，但是它有一个悬架的这个属于主适应的这样一个调教吧。 对，但它在安全配上多一个叫主动紧急制动系统。 哦，雷达多是吗？ 嗯， 所以三家来比配置的话，其实奥迪的价钱和它的配置就稍微差点那么个意思了。 是， 所以我节目开头就有那样一句话说，那么奥迪如果现在要不带点优惠的话，是不太好意思跟两家打招呼的。 嗯， 那你说奥迪上市的时间是最晚啊？ 对啊，最晚的呀，这是上了没多长时间才。 那这个为什么不当初这调低一个10000块钱？我觉得直接调低10000块钱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优惠的嘛。 嗯，其 其实我们纵观整个它这三家车型，奥迪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很快应该优惠就会到来。 嗯， 所以大家真别着急。 其实它的定价是要考虑到自己品牌的价值和自己 那一定啊 自己的面子。 哎，有这因素，我觉得是这样。 我跟你差了1000块钱行，但我跟你差去10000块钱，我就感觉好像是被人拉了一头似的。那么设定上肯定不能这么假。 嗯， 大不了我后期给你优惠嘛，送保养给你折回来不就得了吗？ 是 是吧？嗯，所以说在定价的时候，我觉得奥迪还是稍微的对自己多了一些苛求。 嗯， 那么综合来看，如果说你想买乞丐版的话，那我们其实还挺推荐 BMW 的 X3 的。 对对对， X3 这代 X3 确实我觉得外观也非常好看。 嗯， 内饰做工也有很大的提升。 这是我真的觉得宝马活明白了一次，但是我因为没有试驾过 BMW 的 X3， 大家都说它提升了，提升到哪儿？你要知道，据我所知 ，BMW 的内饰永远三家里面做的最糟糕的。 是在之前确实我们接触的车型里边，它的无论是做工啊，还有一些用料上面，确实是差了一些。 嗯嗯，所以说这一点我持一个怀疑的态度。 你这回可以，虽然咱还没摸到，但是应该 口碑出来， 哎，确实还可以的。 哦， 嗯，别着急，我们以后能弄辆试驾车，咱好好感受一下。 哦，那还好说。奔驰的 GLC 要不也借一辆吗？ 可以，那就都借吧。 三家 啊，三巨头，咱们来。 那人家要给你三台顶配的，我们怎么？ 不，我们就要最低配的。 哦，要求还挺多。厂家说我们没有怎么办？ 买一台测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那就先拿顶配凑合吧。 好了，今天我们私车定制这一段综合给大家的一个结论就是 BMW X3 现在不管是性价比还是各个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。那么 GLC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的长轴版本，至于奥迪 Q5L 大家需要等一件事，那就是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喽，拜拜 拜拜。 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，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，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，放纵我心里的鬼，可是我不对，丑八怪要成为什么也不会，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，对不对？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，我只能沉默以对，美丽本无罪，当欲望开始贪杯，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，化成灰谁认得谁，管他配不配，变得无态，丑八怪呀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呀呀，不意外。